38亿年前，地球上水的出现揭开了地球生命的序幕。4000年前，中国古代先贤以矿物质入药，奠定了人类医药的起源。185年前，蛋白质的发现揭开了生命活动的深层奥秘。129年前，碳水化合物被科学家们认定为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116年前，维生素的发现破译了众多疾病的密码。43年前，膳食纤维的问世为众多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提供了新的良机。5年前，现代营养医学的崛起成功发现二型糖尿病的根源，让众多被糖尿病折磨的病患得到改善。关注糖尿病，关注健康，欢迎走进本期健康心路栏目。 治糖管家，管理健康，管理生活，恢复糖尿病人正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和您准时相约在今天的健康心路的栏目。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依然是张老师。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好的，那接下来就有请张老师为大家讲解糖尿病防治的相关的健康知识。张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昨天晚上我没有睡好，为什么呢？因为我刚刚啊睡着就被120急救车的鸣笛声音给吵醒了。这人年龄大了呀，醒了之后就再也没能睡着，因为这半夜来了120，肯定是有危重的病人呐。结果呢，今早我早起锻炼的时候呢，就听到小区里的人说了，说在我们家对面的那栋楼上住了一栋小两口，是在去年8、9月份的时候结的婚。这个结婚以后啊，这个婆婆啊，就会经常的从她自己住的小区过来，来帮他们小两口打扫卫生啊，做做饭呢，我还碰到过几次呢。这个老太太呀，手里提溜着好几个袋子，装的是肉啊、蔬菜呀、水果啊什么的。但是对于刚结婚的年轻人来说，婆婆的这种关照让儿媳妇感觉到很不习惯，因为她觉得自己日常的生活和丈夫完全可以自理呀。有时候呢，她就抱怨呢，自己和老公才结婚就失去了两人世界的生活。就因为这件小事儿，婆媳二人逐渐就出现了一些矛盾，就恰恰在昨晚发生了争执。因为媳妇儿啊，洗衣服习惯了用洗衣机，而婆婆看到后啊，就低声的和儿子说，说你这个媳妇儿啊不懂得节约，自己懒得不动手，只知道用洗衣机。没想到这话当时就被儿媳妇听到了，于是呢就引发了争吵。这婆婆说着说着啊，突然就觉得血直往上涌，眼前顿时一片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给这小两口啊是吓得要命，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老人被救护车及时的送到医院检查，发现呢是糖尿病引起的眼底出血。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呢普遍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血管硬化，再加上老太太本来还有高血压，这高血压情绪一激动就导致了眼底血管的破裂，引发了眼底出血。那么眼底出血如果不及时的激光止血的话呢，很可能会导致失明。那么你看，说起来这本来是生活当中一件非常小的一件事儿，那么其实无论是用手洗衣服还是用洗衣机洗衣服都不是原则的问题，真的不值得大动干戈。你看婆媳是共同爱着一个男人， 一个是母亲爱儿子，一个是妻子爱丈夫。那在家里呢，真的是没有谁对谁错，只是有些事情的处理方式的不同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两代人是生在不同的年代，而观念不同而已。那么我们这收音机前，只要上了65岁以上的老年朋友，我们可以回忆一下，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向往的是什么呢？向往的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过上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日子，那就是皇上过的日子了啊！应该当时这是我们这一代老年朋友的梦想，我是有这个梦想。想当年，那么收音机前很多的老年朋友在40年前刚结婚的时候，父母帮我们置办的结婚的家具啊，就是一张双人床，一个大衣柜，一个写字台，几个锅碗瓢盆，哎，这就结婚了。那么结婚的时候的四大件是什么呢？是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这还算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的有这四大件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家里是没有任何的家用电器啊。像我有一个老姐姐跟我说呀，说她结婚的时候家里的唯一的家用电器是什么呢？是灯泡。哎，把我给笑够呛啊，我比她还强点儿。那么家里是没有电视机的，看电影呢要去电影院，家里更没有洗衣机，洗衣服要靠搓衣板儿。有的家庭呢甚至做饭都要点煤烧煤炉子。那么家里往往仅有的一台自行车上是坐着三个人，这丈夫啊骑着车，前面带着孩子，后面带着老婆，那么一家人呢共同的用一个大衣柜就够了。因为那个时候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呢才能够买一件新衣服，你看很多人家也只有在过年的时候呢才能够包一次肉丸饺子啊。那么呢，这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代人在年轻的时候啊一个真实的写照啊。我相信呢刚才我所说的这些话能够让我们收音机前的跟我年龄差不多的甚至年龄比我大的老年朋友，会让他们回忆起来当年我们结婚的时候是过的什么样的日子。那我们再看一看，看一看现在的年轻人，也就是我们子女的这一代，尤其是80后的年轻人，赶上了改革开放的时代，父母的收入高了，国家的物资供应也丰富了，尤其是独生子女的家庭，在结婚的时候啊，绝大多数人不仅有自己的大房子和小汽车，而且还有全套的家用电器。你做饭呢，用电磁炉、天然气，甚至有烤箱、微波炉，而洗衣服呢，是有洗衣机、烘干机。我们把衣服放到洗衣机的时候是干的，拿出来干干净净的还是干的。我们早已经从原来所向往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呢，发展到现在人手一部手机甚至两部手机。从以往的出门呢要带钱包，到现在呢你只要手拿一部手机就可以出门了。买什么什么呢？买什么用手机来刷刷钱，对吧？那么对于吃穿来讲，年轻人已经吃够了大鱼大肉，穿的衣服的价格呢也是越来越昂贵，这是社会的进步，真的不是一件坏事。而我们这代老年人呢，确实是从困难时期走过来的。你看很多的老年人到现在呢还习惯于用手洗衣服，尤其是小的衣服，包括我在内，我总觉得一些小的衣服，袜子啊、内衣啊，用手洗的不仅干净，还节省肥皂，节省水。可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们从出生以后所接触的就是各种现代化，他们可以不出家门就能在家里看电影， 有很多人呢，在没结婚的时候呢，就拥有了自己的小轿车。所以说呢，我们如果和子女在一起生活的话呢，是肯定会有一些观念上的冲突的。那么有观念上的冲突是非常正常的，没有冲突反而是不正常的。那么实际上用不用洗衣机本来没有什么对与错，那导致两代人的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社会，就是生活时代不同了。你看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的生活习惯和观念一样吗？那我们的生活习惯就是到点了做饭，而现在的年轻人就是饿了点外卖。所以说我说了，如果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观念一样才是不正常的，那如果不一样才是正常的。因为社会呢，也因为人类，正因为不满足现状，我们才能够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是吧？如果我们都是满足现状的话，我们依然住在茅草屋里，洗衣服依然是抱着搓衣板。你看尤其是现在已经到了互联网的时代了，年轻人呢都是互联网的忠实的拥护者，上网聊天、购物、交朋友，而岁数大的呢，可能现在会聊聊微信呢，就已经不错了。那年轻人不用出门就可以购物、买衣服、买饭吃，只要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头就行了。可是我们上了6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呢，有几个会网上购物啊？是吧？我们买衣服还是要到超市里、到大商场试一下，来回的对比，这是什么呢？这是区别。所以说现在生活的差异已经拉开了，我们上了岁数啊，一旦这个孩子成家了，就要把重心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来多关心关心自己的健康。你身体好了，你自己不遭罪不说，也不给子女添负担，你不成为他们的负担，他们才会愿意常回来看看你。如果你天天的躺在床上，影响了年轻人的生活，就成为了孩子的拖累。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说一人病倒，拖累全家。你要是病倒了，这个病一年，孩子能够请假照顾你。你如果躺在床上3年，孩子怎么照顾你啊？他在家里照顾你了，他吃什么，喝什么？那么之前呢，我在这里呢就和大家提到过，说为什么咱们很多人得了糖尿病后都很害怕呀，就是因为他看到了身边有太多的糖尿病患者由于并发症导致的失明，由于糖尿病毒导致的残疾，由于并发症引发的中风偏瘫。因为我们这代人呢是太要强的一代人了，就怕得病后到了那一天成为儿女的负担。我们是愿意为儿女奉献的一代人。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位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的婆婆，虽然她患有糖尿病和高血压，但她依然愿意帮助已经成家立业的儿女，为他们做饭收拾家。实际上人家并不需要啊，人家并不需要。你真的儿女成家了以后呢，他跟你就再不是一家人，你应该跟老伴儿好好的过好余生的日子。你像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那么最严重的并发症呢，就是全身的血管硬化。你看人一旦生气的时候，情绪激动就会导致血压升高，肝阳相亢就会导致血压升高，情绪激动就会引发血管收缩，诱发心梗以及眼底出血。我经常和大家讲，糖尿病的根源在肝，其实高血压的病根也在肝。对于西医来讲，咱们都非常熟悉高血压这个名词，而中医对高血压的定义就是肝阳上亢了。你的肝阳上亢了也在肝。你肝脏的作用之一呢，就是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肝脏。那一旦肝细胞受损的话呢， 血液当中多余的糖分呢就得不到及时的回收，那肯定会出现血糖升高，会得上糖尿病。而肝脏呢还承担着分解血液当中多余血脂的作用，胆固醇呢血脂啊肝脏得分解，那么肝脏受损了以后呢，血液当中的血脂无法分解带出体外，那么最后呢就出现了血粘稠、血管细、血压高的现象。你看最后呢都出现了从头到脚的并发症，那就是器官的细胞受损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想治好眼底出血，首先呢就要把源头糖尿病治好。那你要想把糖尿病治好的话呢，首先就要调肝呐。你肝调好了，你不单只是血糖正常了，眼病也就好了，那么血压呢也就正常了。那么实际上呢，糖尿病导致眼病的患者非常非常多。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给大家呢带来一个治疗眼底出血的一个方剂，那就是用白木耳。什么是白木耳啊？是吧？啊，白木耳呢跟黑木耳是长得一模一样的，颜色是白的，它可不是银耳啊。用白木耳10克啊，黑木耳10克，熬水喝，每天2次啊，可以呢预防眼底出血。那么实际上在眼科医生的口头禅当中啊，说起眼病我就想起来了，我们医院的眼科医生有这样一句口头禅，就是呢导致眼睛失明的眼病有一白、一青、一黄、一红。那么具体这一白、一青、一黄、一红指的是什么呢？啊，大家可以猜一猜啊，有的朋友能猜到，有的朋友猜不全。那么其实就是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和血管性眼病、眼底出血。那么医学上对于白内障、青光眼和血管性眼病、眼底出血已经有了应对之策，但是对黄斑变性至今仍然比较让医生和患者头疼。为什么让患者头疼啊？晚期了，无法治疗啊。那说到这儿呢，就让我想起来了一件事儿。大概呢是在1年半之前，我遇到过一位偶然发现黄斑变性的患者。为什么叫偶然发现呢？啊，因为本来找我看病的是她的老公，她老公啊是因为糖尿病引发的白内障。当时呢我正用裂隙灯给她的老公做眼睛检查的时候呢，她的老婆就站在老公的身后，她不断的拿着眼镜在那擦，结果呢是反复的擦了戴，戴了擦，很频繁。我就觉得很奇怪呀，我就问她，我说你的眼镜有什么问题吗？她就跟我讲啊，说最近这段时间呢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个看人脸呢特别模糊，这个看电视啊感觉到里面的东西都变形了。我当时啊就告诉他，我说你这不是眼镜出现问题了，是因为你的眼睛出现问题了，你已经有了早期的眼底黄斑变性。因为眼底黄斑变性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呢？就是看东西变形。你可以把直的看成弯的，可以把一个看成两个，可以看到这个东西位置的移动。那后来呢我就用显眼灯啊给他查了一下，彻底确诊他就是黄斑变性中的黄斑水肿。那我们再说回这位女士，他们家呀其实就有黄斑变性的亲属，并且已经严重到失明了。所以说他当听到他的眼睛也出现了黄斑变性以后啊，就非常着急的问我说，张老师啊，这可怎么办呢？我才50岁呀，我不想这么早就失明。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你先别着急上火呀。那么呢我对眼病方面还是很有研究的，而且你现在还在早期，那么治疗起来呢就会更快一些的。他说那我这个问题是怎么引起的呢？ 其实眼底病变、黄斑病变引起的原因是有很多的，可能是眼睛本身的疾病引发，也可以是全身疾病来引发。啊，比如说你糖尿病了，可以引起眼部出血、渗出或微血管瘤，以及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比如说您得慢性肾炎了，可以引起肾性视网膜病变。比如说您得肝病的高血压了，也可以引起眼底视网膜动脉以及静脉阻塞，视网膜和黄斑区域出血、水肿等等。那么一旦患有黄斑区域病变之后呢，除了会导致失明，还会因为看东西变形容易摔倒。就拿你过马路来讲，你在过马路的时候，在你的眼里这个马路牙子啊是变形的，你可能就会一脚踏空，那轻者呢崴了脚脖子，那么重者呢一跤摔下去就骨折了。那么黄斑变性呢也是糖尿病眼病的并发症之一。另外呢，像眼底的血管瘤啊、眼底出血呀、以及泪囊炎、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浑浊、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以及视网膜脱落这些眼部疾病，那么糖尿病发生的几率呢就明显的高于非糖尿病的人群了。那么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朋友在生活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来保护好我们的眼睛呢？那么既然说起糖尿病，大家都知道，每一个糖尿病患者都知道，糖尿病的患者首先的目标应该是调控血糖，让血糖降下来。那么对于糖尿病患有眼病的患者来讲呢，第一点的要素依然是控制血糖。因为严格的控制血糖呢是防治糖尿病眼病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措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临床上呢进行过长达21年的观察，发现呢80%以上的血糖控制不好的糖尿病患者呢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糖尿病的眼病，各类的眼病。您比如说有的人出现了糖尿病的白内障啊，糖尿病导致的青光眼啊，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啊，以及糖尿病导致的视神经萎缩呀，还有糖尿病导致的眼底出血，以及糖尿病导致的眼底黄斑变性啊，都与血糖有关。所以说首先第一步就是控制血糖。那么如果血糖控制良好的患者呢，他糖尿病诱发的眼病的并发症呢就大大的减少了。减少到多少呢？只有10%-30%左右的人会出现眼睛的病变啊，这个差别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补充维生素来调整膳食结构。其实维生素啊对咱们眼睛、对咱们的身体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什么叫百利啊？好处多多，没有一项危害的事情。那么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多吃新鲜的蔬菜，包括一些水果呀、一些各类的豆制品呐、以及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什么叫优质蛋白呀？你比如说不长腿的鱼是吧啊，那么呢就属于优质蛋白，来补充维生素的摄入。可能咱们收音机前的糖尿病的患者会说，我对自己的饮食不知道怎么安排，尤其我现在就是眼病，我不知道怎么吃。那么一会儿呢我会告诉咱们吃什么能够补眼睛啊，那么呢对疾病的控制呢咱们就能够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那么第三点呢，糖尿病的患者呢，尤其是眼病的患者，一定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规律，要戒除不良的嗜好。那么糖尿病人怎么来戒什么呢？必须要戒烟，一定要戒酒，饮食要清淡，少食辛辣刺激性的食物，比如说生的葱姜蒜呢、辣椒啊，还有高脂肪的食品，像一些红烧肉啊等等，是吧？你要适当的锻炼，但是不能剧烈的运动。 因为你剧烈运动会导致眼压的增高，你像青光眼的患者，而剧烈的运动会导致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呢，出现视网膜脱落。那咱们脑力劳动者呢，喜欢看书啊，是吧？你就要注意用眼了，不能长时间的阅读啊，是吧？尤其的话呢，咱们不能长时间的看电视、看手机啊，啊，这都可以延缓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出现。再有呢，就是控制血脂了。我经常在讲啊，糖尿病的根源在肝，你肝出现问题了以后呢，血糖高了，那么糖尿病肝脏的功能呢，还出现一个血脂的问题，你肝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以后呢，血脂的代谢能力下降了，血脂也不正常了。所以说糖尿病的患者有了眼病以后呢，你要调血脂啊，你一定要避免呢你血脂高，你血脂高了以后呢，就会加重什么呢，眼底的黄斑变性，会影响到你的视力。那么刚才呢，我还在讲啊，我说我呢在下面的时间里啊，要告诉大家吃什么补眼睛。首先呢，咱们要补什么呢，要补充硒元素。硒对咱们眼睛的这个器官的功能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呢支持咱们眼球活动的肌肉收缩和瞳孔的扩大和缩小都需要硒的参与。什么食物当中含有硒啊，像一些菇类，你像香菇啊、蘑菇啊，还有硒都非常高。另外呢，还有一些食物，你像玉米呀、牡蛎呀、海鱼呀，通过食用它都可以提高硒的这个摄入。那第二点呢，就是咱们要多吃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这个也要多吃。比如说呢，含有维生素 A 的食物有什么呢？像有胡萝卜呀，我经常讲啊，我们可以吃一些胡萝卜呀。这个胡萝卜是维生素 A 的生存基础啊，生成的基础，所以说呢，咱们吃胡萝卜在体内就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胡萝卜用油炒着吃，像西红柿啊、南瓜呀，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啊，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咱们要补充。那么再有呢，就是呢补充充足的维生素 B1 和这个尼克酸啊，因为你缺乏这两种维生素，就容易出现什么呢？眼球震颤、视觉迟钝。那么含有维生素 B1 和尼克酸的食物有什么呢？有小麦呀、玉米呀、鱼呀、瘦肉啊等等。那么另外呢，也要保证维生素 B2 的这个供给。维生素 B2 呢，能够保证视网膜和角膜的正常代谢呀。如果缺乏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出现眼睛流泪呀、发痒啊。啊，眼睛红肿啊，这些现象。那么维生素 B2 呢，常存在在牛奶以及鸡蛋、瘦肉和扁豆当中。还有呢，就是蛋白质啊。这个说起蛋白质呢，就又强调咱们糖尿病患者病根在肝的问题。你肝呢最大的一个功能呢，就是合成蛋白质。咱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眼病的发病率这么高啊，就是你肝脏合成蛋白质的能力下降了。那么咱们在预防眼病和治疗糖尿病眼病的同时呢，我们就要补充。怎么来补充呢？因为咱们眼睛的正常功能、组织的更新都离不开蛋白质。你如果蛋白质长期缺乏的话呢，你眼睛的功能就减退了，你的视力就下降了，是吧？就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眼病。你像无论糖尿病导致的白内障、青光眼，还是眼底黄斑变性，还是眼底出血，都与缺乏蛋白质有关。那么含有维生素蛋白质含量最高的是什么呢？最高的就是一些优质蛋白啊，你像一些鸡蛋的蛋白呀啊，以及鱼肉的蛋白呀，还有这个咱们一些瘦肉含有蛋白质都是非常高的。希望呢，通过呢今天我给大家的讲解呢，能够让咱们糖尿病，尤其是患有糖尿病眼病的患者呢，知道了如何来保护眼睛，如何来吃对保护眼睛的营养。那么我们呢，还是把下面的宝贵时间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大多数人眼里，糖尿病是终身疾病，但现代营养医学向我们阐述了不同的观点，那就是二型糖尿病与胰岛和胰岛素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其真正的根源在于 我们的肝脏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导致肝脏调节血糖的能力大幅下降。所以调理肝脏才是解决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同时补充相对应的营养素，实现细胞的自我修复，才能从根本上调理糖尿病及并发症。那大家目前常用的治疗糖尿病方法又存在哪些误区？糖尿病到底应该如何护理肝脏？本期健康心路栏目继续为您深度分析糖尿病的护肝之路。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心路的栏目，又到了我们糖友福音的环节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听众朋友，听听大家有什么话想要对张老师说。你好。 啊，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啊，您是哪的听众呢？ 我是北京石景山的。啊， 石景山的朋友怎么称呼您呢？ 我叫孙立兴。啊， 哦，孙先生你好，今年多大年龄了？ 今年我55了。 嗯，给张老师打电话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吗？ 啊，我就是想把我的这个病情啊想问问张老师。啊，你帮我看一看。啊，怎么个调法啊？ 可以啊。 我这就是这个脾胃肝肾这都不好了。冠心病都10多年了。就感觉这个胸口憋闷啊，这上不来气啊。脑袋也疼。啊，脑袋疼， 头也疼， 哎，头疼，偶尔这个太阳疼，太阳穴呀，这个两个太阳穴就疼的简直受不了，啊，而且特别怕冷，特别怕冷，啊，这可能也是体虚吧，平常呢就是反正总比别人哎穿的多，啊，也现在就这个天啊，我都穿那个秋衣的，还穿那个外套，啊，啊，特别怕冷，一怕冷手脚冰凉的，而且我本身还有糖尿病，糖尿病也6-7年了，反正就是一直吃这个降糖药啊，勉强着能控制个血糖，但是就是感觉就是我这个脾胃啊什么都不好，吃点东西，哎呀就想大便啊，大便也不成形。老是便稀汤，人也瘦，好像不吸收似的，再加上我本身糖尿病，平时又不敢吃这个，又不敢吃那个，饮食上我也控制，也感觉现在就有点营养不良了，再一个就是还有这个尿频，哎呀，也折腾人，整宿的。哎呀，就上厕所，有时候最少都上了2次，少数都在2回，晚上睡觉吧，也是睡不踏实，一晚上睡个，哎呀，4-5个小时这个样子，而且这个睡得不踏实，老做梦，做那个噩梦， 睡眠质量也非常不好， 哎，非常不好， 睡眠质量非常不好啊，本身再加上糖尿病啊，脾胃再不好。应该说您现在是人是很乏的，没有劲儿的，因为您本身缺乏营养了，是吧？哎，得病以后不敢吃不敢喝，缺乏营养，另外脾胃不好，你吃的再好也吸收不了，是吧？ 就是的。 所以说呢，咱们病得从根上治，因为民以食为天呐，是吧？从根上治，首先恢复脾胃的功能。脾胃的功能怎么恢复呢？我经常推荐的就是大家来打开脾胃的大门，打开脾胃的大门，第一个你吸收好了，营养能够吸收了，第二个你排泄正常了，排便正常了，你就不会出现一个大便不成形的现象了。 现在就是排便不好了，一上厕所就老想便，就是那种。 对，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说第一个的问题呢，我对你的指导就是打开脾胃的大门，去这个恢复脾胃的功能，通过特膳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了。第二个，用您的话来讲呢，糖尿病6-7年一直吃降糖药，它也伤脾胃。是不是？而且呢，你现在的血糖是多少呢？您跟我讲讲。 我现在空腹就是9点多， 9点多，餐后呢？ 餐后也就是个12-3点这个样子。 那你想没想，吃了7-8年的降糖药，血糖不正常，为什么呢？那就是咱们吃病的方向错了嘛。我经常在讲了，糖尿病的病根不在胰岛，不在胰岛素，在哪儿啊？在肝脏。你肝脏 它是来代谢糖的。你肝脏出现问题以后，它就不能够把血当中的糖收回来，收不回来以后怎么办呢？血糖就高了，是不是？ 哦。 所以说呢，对于糖尿病的治疗就是调肝。啊，多长时间见效呢？当你体内的大门打开了以后呢，那么呢，再调肝就容易调了，因为这药的吸收就好了。 对。 所以说呢，通过调肝降糖方以后呢，你就会发现呢，血糖很快就下降了。啊，咱们很多的患者，像您这种情况，恢复如果是九个左右的话呢，那通过调肝降糖方，基本上在打开体内大门的同时，有时候两周血糖就正常了。是吧？ 哦，两周就血糖就正常了。 哎哎、对、 哦， 两周血糖正常了、嗯。另外呢，您出现怕冷啊？为什么怕冷啊？肾阳不足啊，是吧？ 肾阳不足， 你肾不好就、 哦、 对你肾不好就影响到肝嘛，要你怎么得糖尿病了，是吧？ 对对对。 那肾阳不足怎么办呢？啊，那我跟你讲了，补肾阳最好的是什么呢？最好的您就用这么一种药，叫参茸卫生丸。 哦，参茸卫生丸啊、哦。 哎，对，参茸卫生丸你用上以后呢，您感觉到。哎，阳气补上来以后，一滴液你不怕冷了。第二个，肾阳充足了以后呢，它起到固摄的作用了，您就不这么尿频了，是吧？您排尿正常了，您能睡得踏实觉了，您是不是梦就不这么多了呀？ 对对，就是的， 对不对？哎，所以说呢，我建议您呢，就按照我给您的指导方法来用药。 好嘞， 用是10天半个月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好吗？ 行行行，我用上一段时间，我再给您打电话说一下啊。 好，那就祝福您啊，祝贺您早日康复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喂，你好，张老师，你好。 哎，你好你好，您是哪个听众呢？ 我是北京房山的，房山的。 啊啊，怎么称呼您呢，这位先生？ 我刘，姓刘，刘振生。 哦，刘先生，今年多大年龄了？ 今年65岁啊。 65岁啊，给张老师打电话，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吗？ 嗯，我这两天一直关注你的节目了，张老师。今天就是愿意试着给你打个电话，想问问你，让你帮我帮我看看。看我的眼睛， 可以啊，您说啊， 我这个是在医院，就在前年就确诊，在一个眼科医院看了，说这是网膜色素变性。另外我这个两这个只有3-4年时间了吧，要说这个两只眼只有一个光感，那是有点夸张，反正是稍微隔个2-3米远。好像看不清，认得五官勉强，基本上看不清。 视力下降的很厉害啊！ 对，就是也隔2-3米远吧，就能看到这一个黑影，啥也看不清。现在我出门不方便，另外我这个本来吧有风湿性关节炎，这多年了。平常时候不管着凉，一在着风、阴天、下雨，疼的都厉害。另外还有颈椎病，经常这个脖子老是压块石头似的，皱巴巴的，头疼头晕。现在都感觉那个胳膊举的时候费劲儿，举不起来。年轻人还有啥毛病啊？年轻的时候，吃饭不盈实，第一顿饱一顿，吃饭不盈实。就得了我这糜烂性胃炎。 糜烂性胃炎。 可不是啊，现在这个胃炎就说疼得厉害，吃这东西就满胀的。还不管不管吃辣的，吃的辣就吃的疼得厉害。现在我嘴要嘴烦恼就眼睛，现在眼前生活，先把眼睛看看，那只要能出门方便了，生活的自理了，在家能住在家伙了，我就满意了，不要求那么很高。就是你看我这眼睛还有没有希望？ 只要没失明就有希望，一旦失明了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为什么强调咱们有病要早治啊？早治就有希望，晚治就没有希望。你是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你的这个糜烂性肺炎呢，可能与你原来有风湿总吃抗风湿的药有关系。原来是不是常吃抗风湿的药啊？ 是啊，春天有毒啊。是 啊，所以说抗风湿的药呢，它是最伤胃的。为什么很多抗风湿的药都让饭后吃呢？这就是个原因。所以说你现在呢，首先咱们要保护眼睛，就像你所说的，咱们眼睛要不好了，咱们是不是看啥都很痛苦啊？我给你开个方你记一下啊。开个方你记一下啊，就是治疗你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你记一下啊。方你记一下，很简单啊，古今草20克，决明子10克，菊花20克。 菊花20克。 对，水煎服。 啊，用水煎服。 水煎服啊，你这个得喝多长时间见效呢？你一次抓10副，一次抓10副的话呢，完了呢，吃上一个月才能见效。 好的。 啊，吃一个月才能见效。所以说呢，你这个时间短了是不行的。另外呢，你现在就是还是有这个颈椎病和风湿，是不是？颈椎病和风湿的话呢，我给你开点成药吃啊，因为你的这个眼睛不好的话呢，让你自己弄太多的这个草药，吃了一次草药了，咱们再吃草药，可能你也接受不了，是不是？其实呢，你要注意，一个是在生活当中啊，多吃点什么呢？多吃点胡萝卜、西红柿啊之类的东西，这个能够保护好你的眼睛。 红萝卜、西红柿，好的。 好好你眼睛，我给你开点药，你记一下啊。看看有没有啊？如果有的话呢，咱们就按照我开的这个药来用一下啊，看看有没有石斛夜光丸。 石斛夜光丸。 石斛夜光丸啊，这个药吧也得吃上一个月。 一个月 也得吃上一个月啊。再有的话呢，你现在就是出现了这个风湿骨病的问题，啊，风湿骨病的问题，我给你开的药，你要饭后吃啊， 好， 饭后吃你记一下，用一点这个追风通络丸，针对胃的问题，糜烂性胃炎的话呢，我还是建议来调理脾胃，如果我记不住的话呢，你就拨打这个400的电话再问一下，好吧，咱们时间有限，说的话有听众啊， 好的，跟这位朋友说声再会，也祝福您早日重获健康。同时呢，提醒收音机前还在糖尿病这个顽疾面前迷茫的朋友，如果您想早日的摆脱高糖的困扰，重归健康生活，请记好我们的栏目电话 400-707-8816 400-707-8816。 你好。 你好张老师。 你好啊。你好。 我呢是糖尿病这10来年了，一直靠胰岛素呢。听讲课也知道你是这方面的专家，我就寻思也看看，能不能有方法的让我把这胰岛素给停了呀？ 糖尿病15年了，一直打胰岛素是吧？ 对。 那么说您这个是不是已经吃降糖药起不了作用才开始打胰岛素的呀？ 对呀，一开始吃降糖的药，这后来吃的胃也不行，这血糖也下不来，这就开始打胰岛素了啊。 打胰岛素以后血糖怎么样下来了吗？ 也控制的不好。8个左右吧。关键是啥呢？胰岛素越打越多，越打越多。你一开始10几个单位，现在30多个单位，这成了依赖性了，不打不行了，这叫啊。这不之前呢也尝试过好多方法，也没起多大作用。现在呢，除了这个糖尿病呢，我还有动脉硬化。这是右边这个腿静脉曲张，这个腰间盘突出。你看现在这个腰疼的也不敢弯腰。蹲也蹲不了，起也起不来，跟晚上睡个觉翻个身都疼困难。这13年呢，查出来有玻璃体混浊，这眼前总感觉有那个丝丝点点的，这棉絮絮的那个东西啊，这模模糊糊的，就看也看不清楚。另外呢，还有点神经衰弱。其实我这个神经衰弱怎么来的呢？这是老伴儿不是有这脑血栓吗？这几年都复发了。 嗯、现在这半拉身体也不好使，那个嘴有点歪，这、 嗯、 口水还顺着流。 你跟老伴 这个胳膊、 啊、 对， 嗯 嗯, 嗯，这胳膊那个肌肉骨还有点萎缩，你摸着硬硬的那种的啊。 嗯， 到现在两个多月了也不能动，这、 嗯 那个血压一直也不稳定，这基本上都是还长期便秘、 嗯， 四五天的时候、 嗯， 五六天的时候大便也下不来。 嗯， 大夫说呢还缺钾还贫血、 嗯， 哎呀，身体也没劲儿、 嗯。 有的时候说心里话呀，我也总怕他有点啥事儿不啊？有啥需要我就帮他弄呗，就一天就这么鼓捣着这子的。 嗯， 但到了晚上我就睡不好觉了，总是醒。 嗯， 这一宿啊就能睡这么两三个小时，也睡不着。 嗯、 他这一动啊，我这就醒。 嗯， 所以呢，我就想问一问，你说我和老伴的问题，你给想想办法，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的？ 好，啊，第一个，您听咱们这节目是不是听了几天了，是吧？ 对。 啊，糖尿病的病根就在肝脏，你一定要调肝。 嗯。 啊。恢复肝脏的功能，肝脏的功能恢复了以后呢，通过调肝的话呢，它就能够把血液当中多余的糖收回来，多余的糖收回来， 嗯、 你血糖正常了，胰岛素你是不是就不余来了，就能停了？ 嗯， 对不对？啊，那么另外呢，糖尿病的患者都有动脉硬化，为什么有动脉硬化呀？因为当你血糖正常了以后、 嗯， 你这个浑身的血管都是泡在高糖的环境当中，是不是血管都泡硬了？咱们很简单的一句话， 嗯、 对不对？ 对， 所以说当你的血糖正常了以后。对血管的损伤没有了，逐渐它的恢复功能了，恢复它的弹性了，是吧？ 哦、 哎。另外呢，就像我所说的啊，另外咱们就说你这个眼底的玻璃体浑浊的问题，是吧？那么玻璃体浑浊的问题呢，我就给你开这么个方、 嗯、 可能咱们时间有限，我说话的速度快啊。如果呢你这个记不住的话，咱们怎么办呢？就打电话问一下啊，你记一下。 嗯。 有银耳石刻。 嗯。 哎。啊。然后古荆草九克， 嗯， 汉莲草九克， 嗯， 啊，你这个分成这个两次来用熬药就可以了， 嗯， 啊，哎，这是你的问题啊，哎，对、 嗯、 啊，还有呢，就是你的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那我开的我认为最好的一味药，在临床当中用的最好的药就是三乌胶块、 嗯， 按照说明书来用， 嗯、 好不好？ 哎，好的。 哎，对对。另外呢，老伴儿的血压的问题呢，血压不稳的话呢，他是便秘容易导致再次脑出血，这是很危险的。啊，这个便秘的话也很简单，我经常在讲治疗便秘怎么治啊？最简单的话就是一碗南瓜蒸好了，一碗南瓜加上点咱们熬好炼好的猪油，加点盐啊，两天呢、这个排便就正常了。 嗯。 啊， 哎， 缺钾的话，缺钾的话怎么补啊？补钾，橘子当中。钾最高了，你可以吃点橘子嘛， 可以的， 是不是、啊、哎，所以说呢、 哎、可以 很简单，因为咱们的时间到了不能再聊了、 哎、 记不住的话打400的电话、 哎、 你的糖尿病一定要调肝呐、啊、不调肝你胰岛素会越打越多的啊，嗯， 哎，好嘞，好的，知道了， 好， 谢谢你 啊, 啊， 嗯 嗯，对， 一个小方一份健康，春季天气渐暖，每年的这个时候也是白内障高发季节，一提到白内障，很多中老年朋友仍然停留在要成熟了才割的陈旧观念上。张老师温馨提示，白内障要趁早治疗，这样可以避免白内障并发症的产生。今日秘方分享，凡是有白内障的朋友请记好，熟地石决明望月沙60克，龙胆草夜明沙30克，用菊花泡水送服，先是使用可缓解白内障、视力模糊、视力下降等症状。每日分享一个小方，还您一份大健康。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有记不住的请拨打我们栏目电话400-707-8816，400-707-8816，400-707-8816。

好冷，好冷啊！老婆，你抱着孩子去哪儿啊？别走，别走！ 危害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的危害。远离毒品侵害，别让幻想变成现实。 活动一开始啊，开门见山，鲜鱼鲜进口野生海参单盒裸价直供只要699元的优惠啊，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的活动了。 是， 如果之前您是一直观望的朋友，又或者您是打算囤货的会员朋友，今天是最后的机会了。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其实呢，了解我们活动的朋友都知道，鲜鱼鲜野生海参呢，在北京推荐已经有4年了， 嗯， 一直是一年装和两年装的优惠。而本次活动推出单盒699元体验季度装的优惠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 对， 但是呢，因为北京仓库仅剩到最后的1000盒的备货，那么今天、明天仅此两天，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厂商零售价格1999元一盒的鲜鱼鲜海参，活动当中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一盒是200克，40多根左右。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可以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个月才2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可以给全家人做一个月的海参小米粥、海参蒸蛋、爆炒海参、海参煎饼、海参馄饨等等，每次都不带重样的，每顿都是高营养。 嗯， 关键是啊，一个月的花费才200多块钱，带孩子逛次超市买个零食就没有了，吃顿牛排说不定还不够呢。但今天却可以给全家人吃上整整一个月的进口野生海参。 是， 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开始热闹了。 手机号是1624的朋友说，老婆从怀孕开始就一直在吃海参，感觉气色特别好。而1135的朋友说，老公要求高，是不是野生海参一吃他就知道了？ 对， 上次吃了你们家的海参之后，老公说呢，以后可以长期订呢。 嗯， 还有4273的朋友说，前段时间送朋友两盒鲜鱼鲜的海参，他们都说好，今天想再订5盒，但是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天活动了，优惠这么大，为什么不能够多举办几天呢？ 其实啊，懂行的朋友都知道，但凡是有野生海参四个字的专柜啊，那都是3-4千块钱以上的。而我们的鲜鱼鲜的海参呢，每一根都是来自于地中海的一级品野生海参，200米以下的深海里自由生长，海底浮游生物的滋养，还有每天与珊瑚岩石的摩擦，身上的肉咋都磨圆了。虽然没有养殖海参个头大，但是海参粘多糖、海参皂带和16种的氨基酸的含量也是普通海参不能比拟的。 是， 所以啊，本次699元单盒裸价直供的活动真的是赔钱在挣吆喝。 嗯， 提醒各位，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了，699元吃3个月的野生海参的机会，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了，手机尾号是0438的朋友说，老爸血脂高，平时吃东西呢特别注意，听说海参呢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 嗯， 那就订2套试一试。9751的朋友说，去年就在你们家订的海参，吃了大半年了，感觉挺好的，味道鲜美，口感 Q 弹，而且呢人也觉得很精神。听说今天季度装600多块钱吃3个多月的野生海参，那就订购5套送给几个客户。确实啊，在抢购时间有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自己先吃，觉得好，觉得值了，才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这就是信任。 是的，感谢大家对于抢购时间的信任。您放心，不是好产品，我们绝对不会在电台里推荐的。我们承诺，鲜鱼鲜海参每一根都是野生的，都是含盐量低的一级品海参，在市面上可是不多见的。所以呢，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一盒，而本次活动当中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的裸价直购。但唯一遗憾的是啊，今天明天是最后两天推荐了，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 嗯，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您可以放心拨打。因为啊，现在订购呢只是占据到一个优惠的名额，您呢是不用提前花一分钱的，我们会把海参直接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到时候呢您可以亲自的来看货验货，一切满意了之后再来付款。那如果说万一有什么不满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啊，直接拒收，一分钱都不用您花。

这是庆国公单给我的。王夫人高兴，又问席上都谁做什么诗等等，宝玉都一一回了。王夫人高兴，为了显示自己儿子有本事，就叫宝玉拿着东西带着贾环、贾兰来见贾母，跟贾母一说，贾母乐得前仰后合，也问了问宝玉，因为心里惦记晴雯的事儿，简单的回答完就说，哎呀，今天骑马跌着了，屁股疼。贾母是啊，那快回屋去换了衣服，松快松快，疏散疏散就好了，哎，可别马上睡觉啊。哎，好。宝玉听了，拿着东西急匆匆的回到园子里。当时麝月、秋纹早奉袭人之命带两个小丫头子在这等候，见宝玉一出来，秋纹便把笔墨接了过来，同宝玉往回走。宝玉嘴里一个劲儿啊，热，哎呀，这天太热了。他一边走一边啊，摘冠解带，把外边大衣服也脱了，叫麝月拿着，只穿着一件松花色的绫子夹袄，袄里边露出来鞋底红斑的大红裤子。秋纹认识这条裤子是晴雯的针线活，就叹了口气，哎，以后这条裤子啊，收了吧，真是物在人非了。麝月说，要讲针线活，谁也赶不上晴雯呐，可惜呀，物在人亡了。秋纹马上拉了麝月一把，说，哎哎哎，别说了，这裤子配上松花色的袄，石青色的靴子，越发显得二爷漆黑的头发，雪白的脸了喽。宝玉在头前听见这个王字，心头一震，他强忍着眼泪没流出来，只装作没听见，也不问他们，又紧走了几步站住了，哎，我要随便走一走，活动活动，你们都跟着我呀。麝月说，大白天的还怕你走丢了，就让两个小丫头子跟着，我们先回去把东西撂到家里再回来。你看我们两个手里东西倒像摆执事，一个文房四宝，一个官袍带履，成什么样子了。宝玉一听正中下怀，心想，我故意说反话，就为的是让你们先走开。麝月他们一走，宝玉就带两个小丫头子来到一块石头后边问，我走之后，袭人是不是打发人去看你晴雯姐姐？这个回答，嗯，宋妈妈瞧去了。她回来说什么？回来说晴雯姐姐直着脖子叫了一夜，今儿一早起就闭了眼，什么事都不知道了，光剩下倒气儿了。哦，她夜里竟叫谁？ 嗯，没听说叫谁。 旁边那个小丫头很伶俐，听宝玉这么问，忙说，我瞧去了，我可听真切了。 哦， 你怎么亲自看去了？ 我想晴雯姐姐素日与别人不同，待我们特好，如今她受了委屈，我们又没有什么办法救她，只能亲自瞧瞧，也不枉她素日疼我们一场，就是有人知道了，回来太太打我们一顿也心甘情愿，所以我这才喝出去，偷着出去瞧了瞧。晴雯姐姐为人聪明，至死不变，心里特别明白，她是想那帮子俗人不屑一顾，所以闭目养神，听见我去了才睁开眼，拉着我的手头一句就问，宝玉哪儿去了？我告诉她老爷叫去了。他叹了口气，哎，见不着了。我就说，姐姐，你应该等一等他回来，见上一面，岂不两个人都了了心愿？他笑着说，你们还不知道，我不是死，是天上少了一位花神，玉皇命我去当花神，如今位正两刻到任管花，宝玉要位正三刻才回家，差着一刻功夫呢，所以见不着了。